好，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虽然外面寒冷，主耶稣，我们知道在你的家里头有温暖，有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主，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借着今天早上，我们不仅有早点，主，我们也求你自己将你自己的话赐下来给我们每一个。主，你按时分粮，主，让我们能够学习。主，今天以下时间所要分享的箴言书，主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求你亲自的引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早上都赶到这个地方。好，还好我们刚开始。好，今天来上箴言书。前上两个礼拜的话，我们是讲的诗篇哈，大家还记得诗篇是在旧约里头大概一般来讲都归给谁啊？我这个question就是诗篇一般来讲大家都认为说是归给大卫，大卫他赞美神，所以诗篇归给大卫。那箴言一般来讲都是所罗门。那你再看这个箴言书里头，所罗门当然不是所有的箴言都是所罗门，特别在后面的时候有雅姑尔 OK。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在31章那边 OK。 所以要知道归给他并不代表全部都是他的，但是总的来讲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大部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说这个是归给所罗门。那所罗门在我们的智慧书卷里头总共有五卷书，那总共有三卷是归给他的，你知道哪三卷吗？箴言、雅歌、传道书。那分别是代表是他年轻的时候，雅歌代表着一个恋人的爱情，那这个也可以用来说我们跟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爱情的关系。第二个是他所罗门中年的时候，就是写了这些箴言，那晚年的时候就是传道书。好，那各位还记不记得，如果你看了圣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走过哈，在圣经里头，在列王记上跟下的时候，那时候讲所罗门，那时候上帝拣选所罗门成为他的那个大卫的继承者，要造圣殿。那当他成为这个王的时候，所罗门他跟上帝有一天晚上就跟他显现说：“你想要什么？”结果他要什么？智慧哈。所以为什么这里就有这个箴言的这个智慧在这边？啊，这个是大家的这一些很简单的，大家应该要知道的。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所以箴言讲了很多，就是有关智慧。所以圣经里头，如果有人想要知道说，哎，圣经里头跟我们哪里教导智慧，就在这边。那我看他是挺不错的，姐妹也挺不错的。那我问你，新约里头有一卷也是在讲到智慧，有点像类似这样箴言的这种。你知道是哪卷书？在新约里头， 雅各书。 哎，伯母对了，雅各书。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哈，那你在这边看了，你可以去看雅各书。雅各书有跟我们讲了很多的这种智慧和道理。雅各书对不对？要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然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这一类的话很多很多哈，你就去看。好，这是一些开场白给各位。所以你看这个背景哈，所罗门啊，你还记得这个数字？我也请各位把它背起来吧，970。所以一看到的时候哈，所罗门作王在公元前970年的时候，那他在作王40年，所以他在那时候成为一大智慧家。他的智慧非源自属世的头脑，是出自敬畏神。那这个是列王记上，外邦的示巴女王也为他说见证。示巴女王从很远的地方上来，来看到他，然后他就称赞他说：“所罗门真是大有智慧，他的众子跟仆人从他口中得智慧，真是大大有福。”哈，所以这个整个是归给他。那有关箴言的这个东西，给各位在这边列出写在这边。箴言大概有3000多句，根据这个列王记上面记载。那所以在我们手上的这个箴言书，大概1000多句吧，所以他不完全是把这3000句全部都放在这边，没有，他是经过一个编纂。所以整本箴言里头，他除了所罗门王的箴言为主干，那其他也有智慧人的言语啊。那个智慧人言语他并没有讲这个名字是谁，刚刚还有讲雅古尔，还有利木伊勒31章，这些把它整个收集起来，然后成了我们今天手上所看的箴言。 有些所罗门的箴言，除了早期的收集，还有后半段的收集。那时候是在什么？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西西家王还记得这个王有点特别哦。西西家王还记得上次记不记得跟各位讲南国跟北国的历史？这样一直下来，那北国是哪一年灭亡？是帮各位复习一下啊。要记起来，那个很重要，因为你在看圣经的时候，这些年代，这些这么长的年代，970一直下来，这两个年代就成为一个分割点哈。那北国是722，那南国是586。那在722北国灭亡的那个时候，亚述就打下来把北国给灭了，他先灭了北边的亚兰，然后再下来就把那个就把那个北国给灭了。你知道亚述帝国就这样灭了他？难道亚述帝国的王就此善罢甘休，就想说好了，够了，我回去了？没有，他要把南国也打下来。结果在打南国的时候，是谁在当王？就是西西家。我帮各位复习一下，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很特别，很特别。所以西西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所以在那边你会看到啊，这西西家，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这样哈、啊。所以他在那边王室的里头的书库内收集了一些材料，那加添成为箴言。好，箴言的话，那按照这些啊这些箴言的出处，一般来讲啊，大家可以分成这几个大的段落。那我发现说，大部分的一些圣经的那些注释，也差不多都是 follow 这样子哈。所以段落，首先一开始，它箴言书有个引言，啊，它这个座右铭1章1节到1章7节，我们等会会来看一下。那剩下来的话，有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首先是先所罗门论智慧，然后他的箴言，智慧人的箴言，西西家人所誊录、所收集所罗门的箴言，啊，这个刚才讲的就早期了，后面又收集雅各的言语，然后这个伊勒，利木伊勒的言语，还有最后一个论贤父，这个姐妹们有没有看最后这个？看过了，在，好好好好好。我期待会有一些问题会产生，不过我们来看。好，那这个是给各位看到，我觉得这个编排非常相似，也非常有道理哈。他就讲说，当然一开始一章一节到1章7节或者到8节，他8节是从后面开始，他讲到说这就是一个开场白 ，purpose and thing， 就是讲到箴言书，为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前面的1到9章啊，那边就讲到 proverb to the youth。是一个对年轻人、对年轻人的一个教导。那后面是所罗门的箴言，他后面再归给他说所罗门的箴言。那 Hezekiah 啊、哦，就是西西家哈。你如果知道中文叫西西家，你要知道他英文名字叫 Hezekiah。那但是他的名字不是英文的，他是希伯来文的哈，他是英文叫 Hezekiah。那后面的话是 Words of 雅各 Agur OK 雅各的那个箴言啊，很特别，它叫数字箴言，你可能有听过，也可能没有听过。你看 numerical 的 proverbs 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大概很多人也都知道数字箴言。那最后的话，那个什么伊木伊勒 ，OK， 他讲到 virtuous wife， 也讲到贤妇。那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一个小小短片给各位看，那到讲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蛮不错的。希望各位能够欣赏哈，我们先继续看下去。那箴言这个东西，好，我们中国人箴言有时候可能也不是完全很清楚。我记得以前我在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什么叫箴言。那这个东西你稍微去查一下哈，那个希伯来的原文，它我用了红色，很抱歉，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不过你就知道这么一回事哈，它叫。Masha 这个字的话，意思是讲到格言，所以为什么箴言里头是一个短句一个短句，它格言，它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样？它来做一些类似或比较，然后在书中里头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名喻，讲的好像在对，讲到一些的例子，但是那个用的那个的文学题材非常短，用格言是有时候是用对照，就是有一些对比哈，还有对照。讲很排列的很工整的这种对照，然后对偶句这些，所以总的来讲，它有这些形式。所以你再看箴言的时候，不要把它认为说都一视同仁，好像都是短句短句短句，其实中间不是这样子，它中间有一些不同的这些类别哈。所以 总而言，所以真言它是以格言的方式叫 Marshall， OK， 是 Marshall 的东西。那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晓得说这些特别的格式，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以后，你就知道啊、哦，原来圣经里头它除了有叙述体，像我们那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对不对？它讲到叙述一个故事，说那个东西怎么样，它也有所谓的那个什么约束体、约束的格式，像那个什么。讲到那个生命记，讲到说中东的约束格式是怎么样。那诗篇是一种祷告体，那这里是讲到这种格言，是不是所有的格言都在箴言里头？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短句，只有在箴言书里头才发生，才找得到，其他地方都没有。希斯伯兰伯姆对，那个传道书里头也有。那先知书里头有少部分也有这些东西哈，但是大部分箴言书绝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传道书。你去翻传道书，中间有一大段，他也是开始用这类似这种东西。所以跟各位讲，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有一种方法在看，你要把这些经文都收集，然后去规整，所以你知道说哦，箴言书也有这个东西，传道书也有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到哪里哈。好。仔细看一下，这个箴言有几个类型。第一个叫相同、相等、相关，所以这些两句话，或者是也许有时候三句话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它是一种是非常的相 similar 哈、啊、那种方式的来做对仗。另外一个呢，你马上要想，它用个相反方式来给你做对仗，为了要强调那个果效，让人家一看觉得说很惊醒。它可能又做一种类比。好，他不是要跟你告诉这个等于那个，或这个不等于那个，他要跟你讲说一种类似的相比较，或代表一些预表，带出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那第四种的话是一种反常的描述，它是一种说明，然后你看说哎怎么会这样，但是他就要用一种反常的描述或一种讥讽的方式让你产生一个惊醒，就是箴言他的目的在那边哈。第五类型。会描述一些人物行动或情况加以分类，表出特点。像譬如说他会讲到说蚂蚁啊，他会讲到说蚱蜢没有君王，但是他们一对一对的出去很有秩序。蚂蚁它虽然很小，但是他们一群一群的，他们辛苦工作。那、也讲到什么人的话，懒惰人、懈慢人 ,OK, 等等诸如此类很多。所以你会去看，所以我就讲了这个东西，你要去找一个相关的东西，然后把这些类比出来，有些它正面的来比较，反面来比较，相似性的来比较来看。那第六个的话是有关价值或者是相对价值，对那些价值它来做一些，也是特别是讲到说钱财财货的价值是什么？财货的价值不是说它100块美金，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 value。财货的价值有它。也许不是表面上的那种表面价值，有时候后面一些代表的什么，他都会有讲这些事情，然后做类比或者比重，这个跟什么比，好，两个比起来，这种比较性的那个叙述都有。那最后一种形式，它是用世间的智慧带出训诲，以激发人心向上，所以用世间人他们所用过的话，然后他也给他带到箴言里头，但是有箴言，然后告诉我们，然后。我问一下各位哈，这个箴言跟我们一般上的那些所听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一些话，有什么不太一样？ 这个也是我的问题。 哎， 因为其实它还有跟中国的文化，我们念书不多，这个那个全部老师就什么的老的那些东西就没怎么念空，不这些都没有念，所以的话，就说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契合。 OK, 也就是我的问题，我要问问看大家哈，很好。你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也有一些讲到这些很好的这些人生哲理的话语，对不对？玉不琢不成器，对不对？然后怎么样 ？OK, 很多这类似。那这里你觉得这个圣经里头的这个箴言，跟我们中国的文化里头所讲的一些，刚刚姐妹提到，你觉得说有什么不太一样？ 因为耶和华他一直提到这里。在真人里头，就我觉得他这些智慧出发点是从耶和华， 从你的心态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然后才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是智慧的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 大家是不是都同意？ 然后呢？ 阿华老师都把答案都讲出来，我本来想听听看大家的意思，对，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各个民族里头，中国民族，我相信别的民族也有哈，他们也有这种对于人世间，然后看了以后归纳出一些这些特别的道理。我刚才也讲了，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这一类的东西，那这是我们人间所看出来，其实你会发现说跟上帝的法则非常的雷同。但是箴言这个既然列在圣经里头，它唯一不一样的是它是完全从神而来，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写箴言这个人是所罗门王，这个人他大有智慧，他是从神来的智慧。箴言里头你一再会看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这东西是从上帝而来。好，那有人如果想要特别了解说智慧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且怎么会这样，然后他讲，我跟你讲哈，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九章这里头，刚刚在看归纳的时候，他讲说给年轻人的一些箴言教导哈，你好好仔细去研读，他就告诉你说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然后智慧他不仅来，他来了以后，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样寻求到这样子的智慧？他都讲在那边 ，OK， 就在那边，你仔细好好去研读这个九章，所以你带着你家里的那个年轻人。去好好研读，他就会得到那个启示，知道说这个从哪里开始。那他会特别有一个都会就是讲说有个 the punchline， 就是很特别的一句话，砰，让你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只要一敬畏耶和华，那个智慧就会来，那你慢慢去琢磨去磨练。好，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哈。然后以后人家问你说这个箴言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套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并没有在这里否认中国文化，我们在这里没有讲说你们都不要再去看那个孔夫子，没有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上帝来的，这个也值得我们研读，而且要怎么研读？我刚才跟各位大壮讲，先从敬畏的开始 ，OK？ 有敬畏，神的东西才会进来；没有敬畏，这个东西都不存在，都不存在。所以你开始敬畏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些。知道人家规整的一些法则，你去看，你会看得很清楚哈。你会发现说，啊，智慧是这样，要不然人家世间是说智慧从哪里来，人家也不知道智慧从哪里来，啊，也不知道，以为说从书籍里头多读几本书就有智慧，其实不然，智慧从神而来。好，那我很快给各位，既然我们知道有七种哈，讲一到时候都会给大家，所以你就看一看，然后知道大概知道，你就看。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就是会发生，就是参照这些。所以你看，这种七种格式，第一个，像比如说相同、相等、相关、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那这句话它并没有反向，它就是程序过去。你谄媚邻舍，你就是设网罗绊你的脚，这讲得很清楚。家里无牛，草里无谷。OK， 然后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OK， 那些愚顽的人，他没有智慧。通常讲到这种愚哈，你看到他有好几种愚的这种人，我们等会会有一个 slide 看。其实这些人都讲的时候都没有上帝的智慧 ，unwise 没有神的智慧 ，no wisdom。那这些人他们说一些很漂亮很好的话，本来就是不相宜的，就像当君王的说谎话，君王是不能说谎话的哈。那君王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可以说谎话。好，你看到对比的话，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智慧跟愚昧，刚才讲的有看到有这种愚的啊，那些都是没有上，不敬畏上帝，没有上帝，然后不 unwise。那有时候有人看到叫 foolish， 啊，叫母亲担忧。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么软的东西在前面讲，但是他反过来就讲说，可以把那么硬的骨头都可以把它折断。啊，人饥饿了，一切苦难苦物都觉得甘甜，啊，这个正面看起来都是很痛苦，但是哎，很甘甜。好，类比，忠心的使者叫胎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啊，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雨。 啊，这一些讲到一些类比，所以你要去思考，没有那么好像正面反面这样讲那么直接，但是你要需要一些类比跟思考。他说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你碰到那些不忠诚的人啊，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好像破坏的牙，牙痛大家都有经验嘛，哈，好不好？不好哈，不舒服哈。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到处，剪上到处很痛啊。啊，冷天唱衣啊，冷天脱衣服很冷啊，呵呵。对，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一个好消息传来，对不对？你想渴的时候，多么的需要啊！这种让你有对比的这种感觉出来，你可以从真言里头就引咎。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啊！他这里用敬畏把生命的泉源就把它串在一起了。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因为人有得了生命，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啊！这一类的近似类比其实也不难，所以你慢慢也可以。你会让你的脑筋稍微打转一下，想一下，因为他类比了一下，你就说，哎，好。反常的话呢，你看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在什么上也是如此。对不起，好像一个字跑掉了，对啊，好，26章14节，让我快翻一下。26章14节，他讲到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OK， 这有点，你要稍微这里，你看他很刺激的告诉我们，门在枢纽上转动啊，那这个懒惰人在床上，门在枢纽上转动会产生那个什么，产生一些噪音，嘎喳嘎喳，对不对？然后懒惰人在床上，那翻转覆去。他就是不下床，也在那边产生很多噪音。就是只要说这些懒惰人在床上就是怎么样也不起来，实在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还有一点嘲讽的味道哈，在这里头写的。你看第五种情况，就讲到说人物行动或情况加以分类。好，那这里你会看到一些各式各样的，我刚才讲到说，比如说懒惰人、贫穷人，那这里讲愚蒙人、懈慢人啊。那这一类人讲到这些东西，他将这些人物，你看人物特写描写，或是讲到一些情况，他说跟妻子吵架，就好像如雨连连滴漏。你下雨的时候住在房子里头，那雨就这样一直滴滴滴滴滴，心中又不爽，一直在那边哈，然后但是那个雨又一直在那边滴滴滴滴滴，那争吵、哭闹，就是像这种情况，在这边就心中一直就存在那边哈。然后不爽，但是却一直这个状况一直存在。除此之外，刚刚讲的还有一些数字方面的箴言。你看这里讲到，在特别在箴言30章，刚刚我们在看归类哈，在后面那个所谓的雅姑尔，它是在30章。整本箴言书有31章，说30章是雅姑尔，31章是伊木以勒他讲的那个东西。那伊木以勒那个讲的东西分成两半，上半段的时候他讲了一些君王的道理，在后面的话就讲到贤妇。那我们等会也有机会来看。那30章这边就讲到，他常常用数字，他说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3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4样。他为什么用3跟4？以前我也不是蛮清楚的哈。那有人也跟我们讲，三的话，3跟7跟10，这有几个数字在以色列民族里头认为说是很重要，也是完全，三是其中，七也是其中，所以很多东西他会用七，那十也是哈，那这里三，那他三的话通常是一就是第一次嘛，那二呢，那重复了一次，就表示说强调了一次，三就是告诉你说很重要很重要这件事情，所以他这样说有3样，就是很重要这个，那四呢？三已经很重要了，四就是3+1，就是告诉你说太重要了，意思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也不要去特别的费力气了，为什么一定三，为什么不是6？哈，在那个3跟4就是告诉你说很重要很重要，就这样。然后他这里有讲到说，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3样，连我所不知的共有4样，就是鹰在空中飞行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女交合的道。 所以他就把这个三四样啊，把这几样事情讲出来说，这些事情奇妙啊，奇妙。那后面还有一个所谓的类比特殊，你看哈，这里有讲到，他说进步的分类，箴言的二十七章三节那篇，他有讲到说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所以很有意思啊。两样事情他都提出来，他说石头很重，沙土很沉啊，很多的沙，但是愚妄人的恼怒啊，愚妄人在那边生气，对，这两样都更重。啊，思考一下，他是用了一种进，就是一个比较式的，跟他讲说，愚妄人的那些恼怒啊，你要远避，要小心，他的恼怒比这两个东西要更沉重啊。那第六个，那讲到价值，刚刚讲到金钱，刚刚讲到美名，这你都看到，美名胜过大财啊，所以财富虽然很重要，不是唯一。你看到说美名胜于大财，他说穷人强如说谎言的。啊，那种会欺骗的人，说谎话的人，比那些强人的穷人还更不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我们常常说，就是看一件事情，看到最后，它到底会形成什么样？事情的终局不是光开始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在公司工作，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哇，大家好兴高采烈，还有 kick off meeting， 大家来一堆人，然后就开始。可是看看他最后到底会怎么样，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啊？所以真的，箴言给我们一些智慧，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来观察。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哈，一些箴言是传道书后面出来的，说话多，虚浮的事就加增。好，这是另外一个，恶人的记录是可证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所以告诉我们说，恶人。祭物虽然是神所要求，但是恶人这个心不对，这个人不对，所献上的也是在神来讲的是可憎恶的。好的，最后一个，我们记不记得讲说用世间上的这些话语，然后来串出箴言中的智慧。他这里讲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啊，那是以色列那天当中所讲的哈，父亲做了这些，所以儿子好像也有相同的那些连带出的果效。那这里也讲心中喜乐，面带笑容。OK， 那面带笑容大家都熟悉嘛哈，心中喜乐。然后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所以挖坑的就讲说你挖，结果也要小心啊，自己也可能会掉在其中。他带出这种训诲式的这种智慧哈。那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所以那些懒惰，他劝那些懒惰的人说，不要在那边各式各样的借口啊，天气寒冷啊，不能耕作啊，或是这个啦，或是那个啦，等等等等。他说到收割的时候，他是一无所获啊，这一类的挺多的，我们只是举了一些例子给各位看。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些，有正向反向类比，然后还有用它的价值哈。箴言里头非常有意思，跟各位稍微做一个比较一下，我们的诗篇跟箴言。那我们走过了诗篇有150篇，箴言有31。所以一般来讲，人家讲说你大概诗篇箴言在你自己的灵修读经，你可以读3篇的，对不起，5篇的诗篇跟一章的箴言，因为刚好一个月。对不对？有31章的箴言，刚好一个月走一次。那你150篇除以一个月30天的话，就是一天读5篇的那个什么诗篇，5篇。那读5篇的诗篇，你知不知道怎么读？哈？哎，很好。大家有没有听到姐妹刚才讲什么？150，你不是1到5读到诗篇1篇2、3、4、5，不是，是加30，一。31、61、91、120、100，对了吧哈，没有在后面，所以你这样子，哎，你这样，因为诗篇总共有5卷书嘛，对不对？你这样子去读，然后再带上一篇那个箴言，你用这样子的方法读。好，那简单来看一下诗篇，它注重的是 devotional， 注重你灵里的与上帝的一种交往，灵交，好 ，fellowship。 你跟神之间的灵交通常是 devotional。 那箴言讲到说的是什么比较多的，你看最看到讲到关系，讲到说我们与别人中间的关系，我们的 daily life 啊，我们跟别人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里信徒对神，信徒对人，讲到诗篇里头讲到很多生命，你有一些内在的生命的东西，你在诗篇里头去看。那箴言里头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智慧，一些教导。这里讲到很多信心，那箴言讲到很多行为。所以刚才为什么讲到说新约雅各书，雅各书有很多的这一类，那也讲到行为上面的一些训诲的东西哈。那祷告那讲到说行事，这里讲到诗篇用来做很多的敬拜，那箴言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做这些事情哈，行这些事情，讲到 walk， 那诗篇讲到根，这里讲到箴言讲到果啊，你的根是什么啊？你果子出来。这里讲到既然是灵修敬拜，讲到密室中的双膝，这是世上的双腿，你要去行为，你要去做，你要与人家的交往，你的 daily life 灵修实践，还有生命之道、处世之道。这个是我从那个马油藻那边哈看到的，我觉得挺好的，跟各位来分享。所以你看到说诗篇箴言，它虽然都归在智慧书卷里头，但是它所诉求的这些方向对象是不一样的哈，你也看到了。好，那箴言智慧文学的它的主题，那既然我们看半天看了刚刚讲的箴言有不同的形式，那它的来源，那它的作者，那它到底它在文学上面它最重要强调的是什么？刚刚也有人讲了，敬畏耶和华，在阿华老师讲敬畏上帝是箴言智慧文学的主题，也是以色列信仰的表现。所以这一切的开端就是在于说我们一个人对于上帝的敬畏之心。 OK， 敬畏上帝乃是人的自由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下，所以不仅是宗教的情操，也包含意志在内。敬畏上帝必定远离恶事，这些都是箴言里头的话啊。敬畏上帝远离恶，通常很重要的一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要得到智慧，我们要能够得到神所创造的这些的知识，一个开始，你要对这个造物者，这个创造者，你要先对他敬畏，先开始认识他做起，那这些你就能够比较容易明白。要不然的话，首先有很多人，也许他说我不相信神的存在，我也不相信这些是创造，那其他这些就很难，就很难啊。好，我们来看看那个诗篇箴言的那个第一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你可以看你手上的圣经，你也可以看这个投影片。那这个英文的部分我们就不念，我们就念这个中文的部分。好，我们准备好没？好，我们一起来哈，预备来，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公义、公正的训诲，使愚人灵，使少年人有知识和磨练，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之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好的，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安排了一下，其实都是圣经的话。你看他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读这卷书？刚才讲的是了解智慧。OK， 那这边你看，他使读这些东西，他有他的目的存在，他使人晓得智慧跟训诲。智慧跟训诲是中文的翻译，你看英文说，他晓得说上帝的 wisdom 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智慧？什么是上帝所颁布给我们的 instruction？ 我们常常讲说，上帝这个好多啊，这个东西我怎么来 follow 啊？这么。其实都写在这边，那你就一条一条，你就写的，你就去照着 follow instruction 啊，给的上帝给我们。那使人 处事领受智慧，公义、公平、公正。那你看到你的那个什么和合本圣经，它可能翻译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叫 wisdom, justice and judgment and equity. OK, 就是 justice 就是公正，然后 judgment 就是公平。对不起哈 ，justice 是公义，然后 公平，然后公正 equity,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这些东西，公义、公正、公平这些东西。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处事为人，你看到说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不公义的、不公平的，不要去做，那个是违反上帝的法则的东西，不要去做。好，让我们能够有领受这样子的智慧。然后使愚人，我刚才讲的，看到这个愚就是没有上帝，他就比较叫 foolish 哈，这不是说智商 IQ 差，他只是这个人他没有神在他中间。啊，他有灵敏啊，他这些人他愿意去听真言、学真言。你知道有些人啊，你看有些时候哈，用那种叙述性的东西写了圣经中很多，人家看了听了以后，好像没有感觉，好像一个故事，好像跟我自己没相关。那这些用真言的，用不同的格式，让我们产生了冲击，就觉得说 yes, 怎么这样啊？就是目的在这边。所以你当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哈。但等会到最后，你看到这个真言跟譬，你想到说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到最后会用很多的什么东西？比喻，对不对 ？Parable 的目的就是让人家一听人说，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好，比如说撒种的比喻 ，OK， 他说这个种子撒下去有四种人，那有些人听不懂的还是听不懂，听懂的时候就心中就豁然开朗，说，哎，这样，所以等等哈，这一类子是相关联的哈。好，你看到智慧人听了增长他的学问，然后聪明人得到智谋，他的 counsel, 那使人明白智真言跟譬喻，这些真言譬喻是智慧人的言辞跟谜语哈。所以啊，真言书一开始的一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学这个书卷，而且它的 purpose 很多。我看到另外一个这个解经书上面也讲说有十一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看到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他说有十一个的所告诉真言所带出来的那个就是的果效哈，比如说这个得到智慧训智慧和训诲，这个一个分别通他的言语，二然后三领受智慧、公义、公平、公正，这就是哈，二加四六，然后七、八、九、十，然后明白，哎，我该十是不是？比十的明白就是懂得智慧的言语，他总共说这里头有十一个 ，OK, 教导了十一样事情。其实你抽丝剥茧的来看里头，他是讲的非常的明白清楚，对不同的人。这个真言会带出不同果效，使 foolish 的人能够有灵敏啊 ，subtlety 使少年人，这种所谓少年人就是很年轻，他还在学习过程当中 ，OK, 他开始认识了什么叫 knowledge, 什么叫能够分辨事情 discretion 的谋略哈。我可能刚刚有点看的不太好，但是他讲到出来里头有十一个，好。所以看真言的时候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我们看到这句话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哎，好像觉得说，哎，偷来的暗吃的东西比较好，因为它比较甜，比较好。啊，你看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要远离贫穷，我们应该要多多积财，成为富足人，是不是这样？你看标题，他说我们看真言，不要这样看片段，不要断章取义，先了解主题哈。贿赂在馈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好像说叫我们说，哎，贿赂还挺不错的啊。他说真言不是鼓励我们贿赂排斥穷人或偷窃，其实真言在讲一些写实人性中有三种软弱，贪心、好富厌贫及不脚踏实地，真言在表明这些事情上要禁止。所以真言有时候一个话语，你看一节的话语，不要断章取义。哎，你看真言这句第几章第几节讲的就是这句话，你看看它上下文，或者说它有时候它话语是两个话语对仗工整，然后把它揭露起来，好看一下。所以特别给各位提醒，你要了解它的主题， 不要断章取义。好，对不起，按错键了，它跳到后面去了。好，那箴言我们分类，箴言里头会讲智慧，也跟我们讲做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什么诗篇跟箴言的一个比较，那箴言讲了很多的有关对人处事方面的事情的教导。好，所以因此我这边特别找到这些给各位看。所以在做箴言的时候，在团契里头做教导，特别给这些年轻的，他们会用箴言到里头去找，然后只要做主题式的研经，你不能是这样一条一条，没有，他把它做一些主题式。那有些可能什么样的主题式呢？我在这边跟各位提供。其实箴言里头的那个资料非常的丰富，那很多的解经书里头会提供这些。那总的来讲，会你会看到这些，当然更细的你可以再去寻求哈。这里讲到说，父母如何管教儿女。儿女如何孝顺父母，箴言里头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信息在这里面。好，你回想新约里头，新约里头没有讲到很多这些东西，但是重点的原则性的他讲，那在这边箴言就有哈。那有关父母跟子女中间的关系，在新约里头，各位能够想到在哪里，哪点书卷，大概哪个位置上会跟我们讲到这些东西？保罗书信，保罗有十三篇书信了、啊，哪里？对，很好，在哪里？很好，刚才有没有听到？好，十三封书信，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很多这个原则，讲到先生跟太太的关系，对不对？什么太太要顺从丈夫，先生要爱妻子，然后讲到儿女中间，然后。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儿女要孝顺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在第五章那边哈，特别记得。我记得另外一个地方还是就是彼得前书那边也讲到了有关夫妻中间，也讲到了亲子之间中间。所以你再回想，他不会像这他没有写这么多，但是你回到箴言，我的重点跟各位讲，你会发现说很多很重要的就是说到底怎么做。第一条，圣经有没有给？其实有给。在哪里？箴言这边，你会去回去找到。你如果去回去摄取一下，你就用这个字哈，管教，你去摄取一下，你会看到哇，一条又一条的经文都出来了。或者是像哈，讲到说父母跟子女，讲到朋友中间，朋友跟朋友中间该怎么相处，箴言里头有很多。钱财的管理，讲到财货，新约里头有没有？也有讲到这边，讲到说叫我们要知足，对不对？知足加上敬虔的心便是大力了啊，那是也是保罗书信。那讲到说男人跟女人中间交朋友，交异性中间的交异性朋友该是怎么一个状况，我这里没有把中间做列出来，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report 了啊，这个所以我就只是给各位做了一些解药，跟各位讲说原来你去在比如在团契里头，我看到我们年轻的那个社青的弟兄们那个跟他们讲说，男孩跟女孩中间异性交，你就下去去设计去寻找，这些都在这边。讲到岁数、长寿、寿命的秘诀，讲到人的心啊，这人的心很难弄啊，啊，对啊，会看到很多。你也讲到说那种贪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那箴言里头常常要教导我们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啊，不要骄傲。那后面你看到喜乐、伤心、嫉妒，这些全部都谈到了有关人的心，讲到人的脾气啊，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怒、暴、急，讲到我们该怎么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口语上这个东西啊很重要。我还记得上次张凤琪弟兄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以前年轻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讲出去他觉得很爽，他觉得说讲的自己觉得说讲的很好，他就讲出去。他现在的时候他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他说话语出去要停顿在脑海里头大概过一下，大概一秒钟一到两秒钟，那你再决定说要不要出去。我还记得他上次有讲，那你决定要不要讲这句话，不是在于说你讲了以后心中是不是很觉得说很爽，而是有个原则在那边。你还记不记得他讲什么原则？ 嗯，我知道你没来，还有没有记得？0.5秒，对，对我刚才是讲到1到2秒，没错，我是讲说不要那么快哈，但是0.5秒也就相当够了哈，0.5秒给神，但是话语该出去不出去有个原则在那边，你有没有知道的原则是什么？容神一人也可以，但是他是讲了三个，那个是造就、劝勉跟安慰，啊，那个是那圣经里头的。我们该说不算，在哥林多前书12章跟14章那边讲到各式样的恩赐，讲到话语的恩赐，讲到传道，讲到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安慰、造就、劝勉？这个东西出去，你觉得说有这种功能，你的话语才出去。啊，那当然0.5秒，哇，他如果够快，马上安慰、造就、劝勉，好，决定了出去。那如果不然，我们也去操练，稍微慢一点也无所谓哈。有时候话语不需要做那么快的。那也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啊，还要讲到我们跟人神中间的关系。这个是给各位一些参考哈，主题是我们要讲的各式各样。有时候你会在外头听人家讲道或演讲，他们也会在箴言里头做了一些研究，然后给各位做比较哈。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给各位一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假设说我们来从箴言来看钱财，刚刚有很多嘛，我刚才讲说我不每个都做完了，那太多了哈，这堂课也大概讲不完。所以你看钱财，所以有关钱财的，你看他就告诉我们，箴言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很多人看过都很贵，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所赐给我们的财货，赐给我们的丰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并不加上忧虑，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好，那你看，还有再继续哈。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说世上有穷人，有富人啊，在世上，然后他们在一起啊，这些都是耶和华所造。我就跳了哈，你看这个，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然后沉睡的是愚兄子。这个是一个平行的，刚刚你看到有七种形式，对不对？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有关财货方面跟什么一件事情有关系？勤劳，哎，很好，大家都看到了哈。勤劳，我们中国也有讲说要勤劳 ，OK， 不要懒惰，要勤劳，勤劳为先。所以这箴言里头，你就慢慢看跟财货，你都可以把它收起来。所以你说我们要在世上对于钱财，知道说这些都来自耶和华神的赏赐。也要知道说我们有了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要在那边偷懒啊等等。所以你都可以看的哈，这些东西，所以可以做一些分析整理，我就不多花时间在这边，我给各位带到一个点上，你可以看你同样的经文，那找了一些不一样的有关钱财的，你可以有一些分析。其实这些都是相关，只是说不同的面切入面哈。刚刚讲的手懒的要贫穷，手勤的要富足，那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这里就可以讲到说钱财跟这个殷勤中间有什么关系啊，都抢到那边。然后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贫穷必来到他的身体。有些人对财务就说我要马上就要 OK 马上发财，却不踏实，却不勤劳，他说马上就要急速发财。有没有啊？你现在环顾你的周围，有没有人想要马上就一夜就要发财的？很多人，很多人是不是？很多人哈、啊，对啊，对，包括乐透，对不对？哎，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 study 一下那些假设中乐透人，他们现在的下场状况如何？只为了爽一下，对对对。我记得我是自己没有，我记得曾经听过一次牧师讲到，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这些，就是说大家都想要财富，要想到说快速发财，就是买乐透奖。其实他讲说那些中乐透的人赚了很多钱，对不对？你会发现说存钱赚了很多，他们是不是没就已经很愉快了？因为他钱太多，他不需要再工作了。 快乐但是没有福报， 有快乐没有福报，OK， 快乐跟福是两个不一样。OK， 那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钱财，他们中了乐透奖，其实他们的人生是不是觉得从此一帆风顺？不会哈。OK， 你想想看，我听说有些人因为赚了钱了以后，他得到钱了以后，他对这个钱非常的伤脑筋，因为有些人会去抢，会去偷，于是他要请保镖，因为他钱多了，因为他的命也更重要了，所以他请保镖。然后请了保镖的话，他每天出入有保镖的保护，但是他还觉得说随时就有人要暗杀他，所以本来是一个很愉快的心情，可是却变得说每天好像说很恐怖哎，好像是活在那个恐怖分子中间那种感觉。对，那他继续接着这样下去，如果这个有财富不晓得如何的投资或运用，你会发现这财富很快来的。中国人有句话说，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你们去了以后，那些保镖说：“哎，你没钱了，我还保你什么？”好像是也都算。大部分他们讲说，那些中乐透的奖，最后的下场都不是很好。这个让我也蛮震惊的。我以前总是刚来美国，看到人家很多人买这乐透，而且美国乐透又大，我发现说这种快速钱财，有时候不是当行之道，不是的。所以刚刚又回到那句话嘛，耶和华所赐的福，呀。并不加上忧虑，对不对？所以刚刚这弟兄也讲的财富跟那个福气跟这些有些也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哈。那感谢主，我们都能够了解这些事情。好，那跟各位介绍完了，所以看箴言的时候你要做一些这整理。所以刚才讲不是一句话，不是断章取义，那我们看看有箴言里头讲到这种好几种讲到愚人啊。我们看一种叫愚蒙人啊，这个愚蒙人他，你如果去参照英文圣经，他会讲说 the simple， OK， 讲愚蒙。这里讲的说，这些人都不是说 IQ 很低，好像说智商很差，然后他们都不是，而是说他没有接触过，没有想到，他是非常的 simple。好，他通常讲愚蒙人跟少年人是平行，所以愚蒙人的特点，他就是粗心大意。年轻人嘛，他没有想那么多，知道的也不多，幼稚、粗心大意，不加研究，不爱思想。啊，通常你会看到讲到少年人会讲到愚蒙人，好，这是很 simple。另外一种人叫愚昧人跟愚妄人，这里出现就很多了。讲到这些人，那这些人叫 folly，OK。那这些人的话，他不但愚，而且有点迟钝、不敏感，然后不喜爱智慧。基本上我刚才讲，你看到这些愚的，他基本上都没有上帝的那个 wisdom 在里面，不敬畏上帝，没有神。那这些人你看到没？愚昧人很钝，你跟他讲他还不听，然后他也不敏感，然后他不喜欢智慧，有时候他会变啊，这些愚昧人。那愚顽人就比他这个更强烈一点，愚昧跟愚妄通常有点会在那边参照。那愚顽人的话，他不但愚，而且非常的顽固，所以你看到他不仅不知道，这里讲到愚，他就是不知道哈 ，foolish， 而且他非常的顽固 ，stubborn， 然后而且满肚子的坏水。这里有圣经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哈，是叫拿巴。有没有人还记得什么叫拿巴？ 大卫的，他有看出他的一些牛羊，但是后来因为他在逃难当中，他好像跟他要一点那个手术吧，他是他反击。 对，这个讲得很好。这个事情就是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然后再跑到一个地方，那个是拿巴的那边，他向拿巴要食物，要东西。拿巴说：“大卫是谁啊？我们根本不认识啊，不要，不给。”然后他太太说：“哎呀，大卫在这边怎么样？”他跟他讲还是不给。后来不得已，就他太太就背着他拿巴去把这些东西给了大卫。OK， 那大卫。对对，就是这记载在这边，对，没有杀他。不过拿巴最后的下场不是很好，在撒母耳记这边和25这边，各位去看。那为什么把拿巴？因为拿巴这个他们在希伯来的这个音拿巴，事实上就是讲鱼丸的意思啊。他的希伯来的名字的音讲的就是鱼丸，就你就想到拿巴那么顽固的个性。后来他的太太是叫 Abigail， 对。亚比该，哎，对对对，谢谢。我想到说，我们团契有一个小孩子就叫亚比该，那中文怎么讲啊？亚比该，嗯，好，那几种人哈，你要看到，这几种人都是 都是没有神在里头的。所以圣经里头对比，像这些愚人，他反面对比的是什么东西？智慧人，那英文就是 wise wisdom， 就是智慧人对这种愚昧人、愚顽人哈。那另外的，他有一个叫亵慢人。哦，这个亵慢人叫 Mark， 那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恶人、坏人，很凶狠、很凶狠的啊、哦。他这里亵慢人出现17次，你看他会恨恶被纠正。如果有人要纠正他，他会心中会产生恨。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种要小心的。OK， 然后他以智慧绝缘，骄傲存心中。你看亵慢人一个很特别的特点，骄傲。他觉得他都有了，他都知道了，他都懂了，他什么都可以了，然后他还会故意兴风作浪 ，OK。所以圣经里头你去看去做整理，你看亵慢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远离亵慢人，或者说亵慢人该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懒惰人哈，有好几个大家看到懒惰人所或带出来就会贫穷荒废。因为他们不勤劳不守勤，他们不去做，他们常常说啊再看看再看看，然后时机不对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啊。神与人对耶和华应有的态度，在接下来我给各位看一下哈，我们对神中间应有的态度。那按照这个箴言书给我们看的，他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所以我们应该我们的心是归给哪里？归给神。我们第一个我们神跟人中间，我们对耶和华应有的态度，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我们 的神。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我们心中的那个灵是神放在我们中间，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灵，也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心，对不对？我们应该是要归给他啊。我们还要保守我们的心。那箴言里头有那个很棒的经节哈。哎、啊，我们来念一起来念那个箴言书4:23，那是一个很好的。预备，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那他这里又归纳了一下给各位，我归纳一下给各位说，我们应该如何来保守我们的心。好，我们要有追求，我们要慈爱诚实，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喜乐。那我看看时间差不多，我就稍微走快一点哈，就给各位。所以箴言里头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些东西，我们当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啊，不光是讲说你要保守，而且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保守，这有他的箴言的话语都在里面。那我们要弃绝，你知道正向的话我们要保守，反向的话我们要弃绝一些东西。这里讲到说骄傲，骄傲是我们应当弃绝的啊，骄傲的心我们不应当有。第二类嫉妒，其实有一些箴言里头的名言，好，他这里讲了说不可嫉妒强暴的人，那些强暴的我们不要去嫉妒他。那嫉妒这个东西带出的果效非常的可怕，好，他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我们常常嫉妒人家好，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他比我好，嫉妒他。那这种东西对他有没有，对别人有没有影响？没有。可是对我们心中，我们心中常常就存在我们里面。他说到最后我们骨中那些都朽烂了，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把嫉妒藏在这里头。他说愤怒为残忍啊，有些人 anger， 然后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挡得住。你看他在这里做比较，怒气愤怒，有些人啊发怒的时候好像火山爆发，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可怕残忍或者是狂澜。可是讲到嫉妒这个事情啊，比这些更糟糕，谁能抵得住呢？啊，所以我们不要嫉妒。然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要远避，当弃绝。然后另外一个怒气，讲到很多的 anger spirit， 然后你会看到怒气使人显出愚昧，怒气带起争端。那我就走过去了，对不起哈。资料会给各位，所以你可以照着 follow。你会看到说刚才讲的那些怒气、那些嫉妒那些骄傲，一定要弃绝。然后箴言里头都有这些的经文。 好，中间一大串的开头的介绍了中间的这些箴言的一些形式，箴言的一些分类，箴言的一些主题式的查经，然后完了以后讲到数字箴言。刚刚记得箴言有31章，这倒数第二章30章讲到这些数字箴言。你看哈，他这刚刚有三跟四，他现在用二，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箴言第30章7到9节那边讲到说，他说我求你两件事。这个是雅古尔他所写下来的哈，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这两件事是什么呢？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那第二件事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要的饮食。他说恐怕我饱足了，我太富足了，我饱足了我就不认你了。他讲到说上帝，我就不认你上帝了。说耶和华是谁呢？他又恐怕我太贫穷了，我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看这个他这个跟上帝要的还是挺好的哈，不要太贫穷，免得到时候吃不饱 ，OK 穿不暖。那你说也不要太富有，那富有的话他就偏离上帝。其实写在这边也给我们做警醒，是这样子。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不是这样？感谢上帝哈，真的是这样。那另外一个的话讲到箴言，刚刚之前也给各位一个例子，这里又另外一个例子哈，他讲到说嘛。麻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啊、给呀、啊、give 给呀、啊，有三样不足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哈。刚才讲三跟四是一种强调用法，那哪些不说够的？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跟火。那阴间要吞食那些死亡的灵魂，阴间有没有说够了够了够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人了，我不要了，好，其他的人你上天堂去。不是啊，来呀、啊、来呀、啊，阴间不够，全部都来，最好把所有的灵魂都藏在那边。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神，我们知道天堂跟地狱的差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选择永生的道路，对不对？石胎，就讲到说不能怀孕的妇女，在古代的时候，妇女不能怀孕、不能生子，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况，所以不能怀孕的女子都会很愿意。啊，他说不会说，够，他就一直想尽办法想要怀，就是怀孕。讲到这个是啊，石胎的情况，进水不足的地，你会看到地，因为水倒下去，有没有说，哎，不行了，不行了，那个地就一直收，就把所有的水一直收，还有火有没有吞食，火烧东西，有没有说烧到这边够了，我们就烧这么一小块地方吧，烧，你看森林大火，那烧得很恐怖。啊，这里箴言告诉我们说，有这些不够的这些东西，呀，其实这句话他特别来表示说，一些那些妇女们她无法生育那个的情况，她的那种一直想要狂要，然后以至于会产生不好的一些事情。当你要一个东西得不到的，到最后的地步，可能会不择手段，可能你也想说，我什么也都不顾，就是为了要得到。他想说这些事情要小心，要避免哈。那他用这个生物界、自然界的东西，麻黄是那种中国人也许叫水蛭，那他会在人的身上，在那边，然后就开始吸血。他讲到说，两个儿女就是那个麻黄头上的两个吸血的那个血管，那下去到人的身体里头就吸。他说麻黄这个东西哈，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他去吸，他就这么小，他就吸了以后就胖胖。麻黄不会说，哎，我吃饱了，我已经够撑了。他不会，他就一直吸，吸到最后，他就啪，你就爆掉，对不对？用自然界讲到我们的社会状现生活状态里头，就是箴言里头的很棒的地方哈，去看，所以让我们产生一种思想。当然，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在这个状况，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当你在看这个时候，你思想看你是不是这个箴言能够对你有帮助？是不是有时候你觉得说够了？比如说以工作来讲嘛，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我要赚钱赚钱赚钱。其实也你想想看，也是 fit 这样子的情况哈。有时候要分析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永远不知足，永远都说不够？好，那这个箴言好，最后我跟各位讲的，然后跟各位讲说这个。论这个才德贤富的这个箴言，从箴言的31章第10节到全部最后，一开始他就讲说，才德的赋能， 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才德的妇人，圣经特别讲才德的妇人。然后这里讲说，啊，中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就不一一陈述。然后他早上起来干什么？他又怎么样？他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最后怎么样？那中间有一句话，我看中间有一句话讲到她丈夫是怎么样。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啊，这个就是她丈夫做这件事，然后她做其他这些事情。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在后面，这个有点是像后面的是所谓的总结 summary。他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啊，这个是翻译的哈，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才德的妇人，他用这个男性的他。那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妇人，他的儿女们，他的先生也称赞他。然后说才德的女子很多，这讲到说这种品格很好的这些女子很多，唯独这样子的一个才德的妇人，他超过一切。OK， 那箴言书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在最后这边讲了说，他说我们得到才德的妇人是耶和华的赏赐。OK， 我看说哎，很感动呀。好，那这里讲到说才德妇人，她的儿女会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她有福。然后他就讲到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这个才德的妇人是为什么？她因为敬畏耶和华，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她必要得到称赞。好，那愿她享受操作。所以他自己讲到箴言。很多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在读经的时候，参加一些课的时候，发现说，当在这边姐妹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questions， 或者说有一些 comments 评论，特别说，他说我说那么多做那么多，我先生他每天在城上跟人家在那边坐在那边聊天，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有没有这样子的？你们不会啊？哎呀，你们太好了，你们都是才德的妇人呀。其实我后来发现说，哎，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在城门口哈，本地的长老，古代的那个城墙，比如说你去那个Jericho 那个耶利哥，或者很多这些城墙。他一个城墙里头，这些 noble person， 这些长老啊，或者是有名的，啊，或者是官长，他们都在城墙的那下面那边。城墙有人来进出，所以有什么事情，他们在那边可以处理事情。所以他的先生在那边，比方说他在城里头也是受人家尊敬的。啊，他的意思讲说，家中很多的事情，才德的妇人都帮他料理得很好，先生能够很安心在众人的面前，或者为本城的事情，或者说能够去做，其实他是一个好帮手。你可以看他是一个好帮手，不是反过来说，你看我做那么多，我先生做那么少，这不是这个意思哈，是这样反过来这个意思。然后他的儿女们都会称他为有福，他先生也赞美他。那你仔细去看，他就讲说他早上起来做什么啊，然后他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啊，他又周济穷人啊，他又怎么样怎么样，他把家里东西都打理好。我觉得说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个是圣经里头给一个，我要特别强调，他是给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然后所勾勒出来说，这个是一个才德妇人的一个，你要用说一个图像来讲也好，你会看到说哦，才德妇人。那有人讲说，那圣经里头为什么没有才德的丈夫或才德的先生？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个彩云，你有没有想说，为什么都只有才德的妇人，没什么写一篇才德的先生？ 先生在他能够在城门上，那是个太古老时候，他应该是个很有用的。他虽然不跟长老在一起，代表他有身份地位的人，那他能够去引导这个城门上做的人。那先生是个有用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所做的一切，才能造成他现在今天这个地位。事实上，我觉得不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并不会想说，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实际上，先生所做的其实都是 matter， 但是这句话跟做不一 样。好，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哎，姐妹， 那个哈，就是整本书都在跟男人讲，就是这一段是讲的女人要说的。 谢谢，我们要被希望他。 儿子将来就保健了，你有道理。 那个是后来他去找这样子的女人结婚哈，那是。你就讲到我心中的答案了。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说上帝，我说这才德夫人，那有没有哪里是讲才德？我就在那边在读经嘛，那也是在沉思。神就给我说，整本圣经就是给男人的，所以就是说当好男人容不容易？不是很容易哈。那我也没有意思说特别为男人贴金，但是我知道有些姐妹们就说，才德的夫人，那先生到底在干什么？其实整本圣经就写在那边。那当然我们今天说圣经里头写给弟兄什么，同时也是姐妹，大家都一起哈。但是有你要 get a point， OK， 圣经里头有很多教导男士该怎么样，其实圣经里头很多比这里还多，还多了很多。时间的关系，我想给各位看一个哈，看一个那个我所特别准备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那这个女的她太太叫 Ruth他在2007年去世了。那这是我想了好久，我说才德夫人到底怎么跟你们讲？其实他是一个蛮好的才德夫人的典范。你知道 B.B. 贵人他有几个儿女啊？那个是他们的 family 照片，除了中间两个哈 ，B.B. 贵人跟他太太叫路德，你 count 一下，有他们的几个孩子？五个。所以他们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我们大部分只有两个、三个，甚至也许还有五个。真很祝福他们家很满圆满哈。那我来给各位来看一个才德的妇人的这个东西。对不起哈，这个到哪里去了？可能是找错 folder 了。好，各位可以欣赏一下。这就是 Luz 他年轻的时候到他最后，你等会会听到他孩子们对他的评论。这是他的儿子，他说对，他说他母亲教导他们圣经，他为此感谢。这是他刚才他的女儿给他做的见证。 好的，你看到蔡德的富人，你知道 Billy Graham 他每天多忙，你也知道他们家有五个孩子多忙啊。蔡德的富人把这些都照顾了很多，我不敢说他 handle 了 all the things， 然后 Billy Graham do nothing， OK， 但是你可以知道他 handle 了很多。 Billy Graham 能够专心然后去做神所他所呼召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影片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跟各位放，你看到 Billy Graham 他的事工做到全球，然后美国的历任的那个什么的总统都召见他，那一样在城门上跟长老一起同坐，一起处理众人的事，不容易。那我也在此感谢，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说才德的妇女该怎么做，那各位在这边你们都可以成为才德的妇女或才德的 grandma， OK， 那真的是愿神赐福你们。刚刚讲的最重要一句话，才德的妇女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刚刚在最下面？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那今天我们就听到这边哈，整本箴言书，很多你需要去读，然后可以做些整理。那把箴言书先走一遍，我就到这边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就是智慧的化身。亲爱的主，我们得到你，我们得到一切。亲爱的耶稣，我们得到你，我们就得到上帝的智慧。愿上帝的智慧常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当我们来研读旧约箴言的时候，我们求主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不光是只是看看圣经，主，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领受你自己的教诲，主，我们也修正我们的行为，主，我也看到我们说我们哪些东西我们还做的不够好的，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为今天的这个课堂的分享，还有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我们献上感谢，求主来保守我们散去的脚中，也为我们下个礼拜要准备的传道书，我们求主来亲自的与我们同行，祝福我们。谢谢主，我们将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